Welcome back，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13:05了，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进入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音乐作品要会延续一下昨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就是关于2022年，也就是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的相关提名的情况，做一下大盘点、大分享、大放送了。而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昨天预告过了，今天要给您带来的就是关于整个的2022年的格莱美音乐奖的摇滚类的相关提名情况的一个总和。刚刚那首歌曲来自于 Black Pumas。那现在这样一首歌曲也一样，都是来自于他的。而刚才的歌曲叫做 I'm Ready， 而现在的歌曲叫做 Know You're Better。 这两首歌曲呢，都出自于 Black Pumas 他的专辑 Know You're Better， 这样的一个当中。那其实呢，在提名了最佳摇滚演出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是 Know You're Better 这样一首歌，他在 Capital Studio A 当中的现场演出的版本，也就是我们正在听到的这样一个音乐的版本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 Here comes the beats。 用 You Better Live from the Capital Studio A， 这是来自于 Black Pumas 带给我们的专辑 Capital Cuts Live from Studio A 当中的整个的表演项目当中的原声了。我们听到两首歌曲非常的过瘾。那凭借这样一张专辑呢， Black Pumas 他也提名了本届格莱美当中的最佳摇滚专辑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同时跟他一样啊，能够获得提名的还有 ACDC 我们的老牌摇滚乐团 ACDC 的 Power Up， 还有像是来自于 Chris Cornell 的一个专辑 No One Thinks Like You Anymore Volume No. 1， 还有像是来自于 Foo Fighters 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的摇滚团体 Foo Fighters 带给我们的Medicine and Midnight， 还有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老牌乐手的 McCartney 3、啊、继续来听我们的另外两首单曲，也是来自于 ACDC 的可以说是本次的最佳摇滚专辑提名里边的两首歌曲了，来自于 Power Up 专辑当中的 Shot in the Dark 以及 Wild Reputation。Dark 这样一首歌曲也太过瘾了吧，是不是？这当然也能够获得了最佳摇滚演唱的，有最佳摇滚表演的提名了。继续来听 Wild Reputation by ACDC。 Shit! 天哪，我的天哪，真的是感觉到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力量突然间从心底迸发出来哈，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Here comes the beats。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2022年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当中的摇滚同类的提名，包括像是最佳摇滚的演出啊，最佳摇滚表演奖。刚刚我们提到的那首歌曲《Shot in the Dark》来自于 AC/DC， 来自于 Black Pumas 带给我们的《Know You Better》Live from the Capitol Studio A， 那么依然还有来自于这个 Chris Cornell 的那首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更有来自于 Deftones 的一首 Ohms， 包括还有 Foo Fighters 那首 Making the Fire。 那么继续来听我们来自于刚刚提到的 Chris Cornell 他们的作品，先是这样的一首最佳能够获得了提名的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It's been 7 hours and 16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But nothing can take away.It's been so lonely without you here, like a bird without a song. Nothing can stop these lonely tears from falling. Tell me, where did I go wrong? I control myJust reminds me of you. Went to the doctor and guess what he told me. He said, boy, you better try to have fun no matter what you do. But he's a fool cause nothing compares. Nothing compares. FM 97.4 Here comes the beats。 Say I'm crazy, doing what I'm doing. Well, they give me all kinds of warnings to save me from ruin. When I say that I'm okay, they look at me kind of strange. Surely I'm not happy now, you no longer play.Say I'm lazy, dreaming my life away. Well, they give me all kinds of advice designed to enlighten me. When I tell them that I'm doing fine, watching shadows on the wall, don't you miss the big time, boy, you know. 来自于 Chris Cornell 带给我们的 Watching the Wheels， 您正在收听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我们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分享来自于格莱美音乐奖当中的摇滚类的提名单曲。当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在半点之前稍微的休息一下啊，换一换精神头。我们听了半天摇滚了，也来一首电子音乐给朋友们再来带一带节奏。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新专辑当中那首 Sorry 送给大家，半点之后马上回来。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The day is falling, driving the morning. They're screaming, crying, but I'm all by myself. I know you, I'm sorry.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Ones 带给我们的一首 Ohms， 13:34，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直播了。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呢，这是来自于本年度的格莱美音乐奖的提名当中，提名了最佳摇滚演出的作品 Ohms。当然了，我们的 Deftones 也能够凭借另外的一首作品，叫做 Genesis， 啊，起源。 获得了最佳金属演出的提名。那么和这样的一首单曲能够同时并列的还有很多的音乐作品，那一会儿呢我们也跟朋友们去继续分享。当然了，还是不得不提到 Foo Fighters，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 Foo Fighters 他们那首 Making the Fire 也是获得了本年度的最佳摇滚表演提名，以及呢最佳摇滚歌曲也是其中有 Waiting on the Wall 这样的一首单曲，也来自于 Foo Fighters。 所以呢我们下个时间就两首歌曲一起送给大家，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长常小航，欢迎各位。Making a Fire 来自于 Foo Fighters。 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会听到这么超燃的摇滚单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这也是盼了一年的时间终于能够盼到了格莱美的摇滚提名发布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跟朋友们再分享一句话，来自于深田由香带给我们的，他说我感受到的压力都是来自于我自己不努力不积极而又不甘于现状的恐慌，所以用这种音乐帮你破除这些恐慌，破除那些压力吧。超燃的音乐只在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了解我们本小时的格莱美摇滚类提名歌单，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好了。 This is Phrase Man, 节奏驾到。I'm tired. still crying. Don't want this place. Distances, I will be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the distances, I will be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the distances, I will be with you. No matter what the distances, you'll be okay. No matter what. Yeah. 小亮 The Bandit 强盗，谁抢走了我们的奶酪，谁抢走了我们的音乐，谁抢走了我们的生活，谁抢走了我们对于美好音乐的选择，这都是万要问自己的问题了。来自于 Kings of Leon 的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希望您能够来喜欢，这也是提名到了本届的格莱美当中的最佳摇滚歌曲奖项的一首单曲了。它能够获奖吗？我们打个问号。而刚刚那首啊，来自于 Mammals WVH 那首 Distance 也同样提了这个名。所以呢，我们下的一首单曲依然是要给您带来最佳摇滚类的音乐作品的提名单曲了。 All My Favorite Songs 来自于 Weezer。 这样一首单曲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还说是谁抢走了我们对于美好音乐的选择，那么下面一首歌 All My Favorite Songs 就能够代表这样的一种我最喜爱的歌它的音乐故事了。来听来自于 Weezer，他是如何用音乐讲故事的。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钟，每个周末下午陪伴大家的节奏驾到节目正在直播。2022年，我们节目依旧在周末的下午陪伴你。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想要查询歌单，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就好了。 All my favorite people make me mad. Everything that feels so good is bad, bad, bad. All my favorite songs are slow and sad.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me.Friend, when I take a walk, I like spacing out when somebody talks. I wanna be rich, but I feel guilty. I fall in love with everyone who hates me. All my favorite songs are slow and sad. All my favorite songs.稍后的一个小时将会进入今天第三小时的直播节奏驾到，为您倾情带来2021 AMA 全美音乐奖的获奖单曲大回顾，以及现场表演的精彩声音原声为您送上。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北广购物预热双十二优惠让利，提前享受双十二送积分再立减，尽在11月28号至11月30号，新老会员来电全场商品立减20元，同时再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立减5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不快来享受折扣。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的是真真正正的实实在在的好大米。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五香宝的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的好大米。首先来说说什么叫真五常。我们去判断一个五常米是不是真身啊，我们要从它的生产商和它的生产地址去判断。您听我这个逻辑对不对？如果它是真的五常米，何必要把自己的生产地址运送到外地呢？运送到外地是要花钱的，而且一斤米这个价格，其实有可能它有一大部分占的是它的物流的钱。所以说，如果要判断它是不是真正的五常米，是要看它的生产商和它的生产地址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五香宝的五常大米呢，是由五香宝的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给您提供的。它还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商，它是一个农民自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真正的农民合作社从源头上把控了这个五常米，给您送到您的家门口。另外呢，它的生产地址是